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现在呢正是暑期，很多朋友打算利用这个时候出去玩一玩，而今年的暑运也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说您选择乘坐高铁出行的话，那么火车站肯定会成为您旅途的起点和终点。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当中啊，人员是非常的复杂的，同时流动性也非常之快。在候车的过程当中，因为旅途的劳顿，很容易走神儿或者是打盹儿，自己身边的财物保管不好的话，很容易丢失，也容易成为犯罪分子觊觎的对象。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的法官，就跟大家说一说发生在铁道周边的一些盗窃的案件。希望大家呢在乘坐高铁出行的时候，对于自己财务的看管一定要多多注意。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的韩冰法官。韩法官您好。 嗯，各位朋友大家好。 您在今年的春节之前跟大家专门介绍了在春运的时候啊，在春节回家的时候大家应该关注的一些这个财务的保管啊，财务的安全啊等等，我们应该预防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专门再次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涉及到这种发生在火车站、火车上以及火车站周边的一些盗窃的案件。也希望通过这些案件的介绍提醒大家，那如果您选择乘坐火车出行不管是这个普通的列车还是高铁还是这个城际铁路等等啊，选择乘坐火车出行的话，那么您需要更好的更多的去注意好自己身边财务的安全。那么到底啊咱们铁路法院在最近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碰到过怎样一些不同的涉及到盗窃的一些案子，从中选取一些典型的这个实例跟大家来讲一讲。 在车站啊有很多旅客是身心俱疲，所以容易放松警惕，而且车站人员复杂，流动性大，所以有一些旅客呢容易放松警惕发生被盗的现象。而且呢现在很多被告人他们是所谓披上了皇帝的新装，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盗窃伎俩。所以今天呢我想给大家讲一讲这些犯罪分子的新伎俩。 这些可能有一些手段比较新啊，有一些可能他采用了一些这个容易让人蒙蔽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哈啊，咱们一一跟大家讲一讲。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这个被告人啊，他是身患了艾滋病。 他真的是 HIV 病毒携带者是吧？ 对，是的是的。那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情。这是16年年底啊，在西站的民警接到报警说有这个旅客的手提包被盗。然后民警就调取了当时的监控录像，这个监控录像很清晰的确定了这个一个小人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于是呢民警就在西站的这个候车室门口发现了这个小人。 这个小人在西站候车室的时候，这个监控录像很清晰地反映出他趁被害人刘先生睡觉不备的时候，把刘先生放在身旁座椅的一个黑色的男士挎包盗走了。挎包里有一些刘先生日常用的公交卡呀、钥匙啊这些日常的物品。民警马上就上前出示工作证，并且表明身份，把这个小人控制住，并且传唤到西站派出所接受讯问。这是这个小人的整体的一个到案的过程。 那他其实涉案的财物也不是价值很高，是吗？ 对，涉案财物价值并不高。但是这个小人到案后呢，就供认了自己是艾滋病的携带者。公安人员对这个小人进行了抗体检测，发现小人身患这种严重的传染性疾病，于是我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艾滋病案情情况。这个案子呢，经过我们法院审理，也是引起了一定重视，因为毕竟这个艾滋病是具有传染性的，它在这个公共场所呢，也许会造成一定的传染性，对广大旅客也是一定的威胁。这种 HAV 的携带者，我们也知道啊，一般的日常接触不会进行传染，但是可能通过血液等其他方式会有一些的传染性行为发生。法院在审理阶段呢，也是采取了一定的安全以及卫生措施。经过听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小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采用了扒窃的手段盗窃他人财物，也构成了盗窃罪，依法也应当予以惩处。但是考虑到这个小人患有严重的传染性疾病，不符合这个收押的条件，而且他也符合这个暂予监外执行的相关的规定，考虑了综合的案情，也对他判处刑罚，不能放任他继续在社会上进行盗窃行为。但是呢，要对他予以监外执行。 监外执行什么意思呢？ 监外执行就是 就不用进看守所， 对， 不用进监狱，是吗？ 对，不用对他进行实际的人身性的限制。但是呢，他也要到这个社区有司法局、司法所对他进行监控，有的司法局呢会对他带一个这个呼叫器，随时都能随时随传随到。也就是他虽然不用在这个监狱里实际服刑，但是也要有一定的对他的这个人身方面的监控措施。 但是小人他盗窃的数额不高，是吧？ 对，这个盗窃数额就是扒窃，盗窃的东西也就是200余元。虽然盗窃的数额不高，但是呢，这个小人他说是在老家无业游民，他这种 HIV 的这个传染的病源呢，自己说是因为被传染到的，也是没有生活来源，于是就靠盗窃维持生计。 就是 HIV 的携带者，那么他的这个犯罪哈，在这个法院量刑的时候，会不会因为他是这个严重传染性疾病的这样的携带者，在量刑上有所考虑呢？ 这种不是我们法定的量刑情节，我们这个对被告人判处刑罚，不能因为他具有传染性疾病而予以从轻或从重处罚，不符合我们法定的量刑的一个情节考虑。在量刑的，在对他判处实际刑罚的时候，因为他是不适于实际的对其进行关押，所以已经对他予以暂予监外执行的这样的一个非监禁刑的处罚措施。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还有什么别的案子您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我们旅客呢在车站的时候可能会对一些孕妇小孩放松警惕，但事实上呢，我们应该在自己身心疲惫的时候时时刻刻的不能放松自己对一些特殊的弱势群体的这种放松警惕的行为。我这个第二个案例呢，就是一个孕妇，这个孕妇呢已经是屡次盗窃了。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基本案情。 好的。 16年的时候，这个案情呢是发生在16年暑运期间。民警在北京西站巡逻的时候，在这安检的时候已经发现了有两个怀孕的妇女，他们这个行迹就已经很可疑，因为正常的旅客都是正常进安检，然后正常排队候车。但是这两个怀孕的妇女呢是四处的张望，随即民警就对这两个孕妇进行跟踪，发现啊，其中有一名孕妇已经开始尾随着一个女性旅客，她趁着这个旅客往安检仪上放行李的时候，就把这个旅客裙子兜里一部手机当时就偷走了。偷走手机之后就传递给他后面的另一名孕妇， 等于说这个偷手机的人手里是没有手机的，是吧？ 对对对， 马上递给别人了。 对， 那就算这个旅客知道的话， 回头一看，哪怕他对对方进行了一些询问，他也查不出手机到底去了哪里。 对，他们这个是团伙作案， 嗯， 及时就把赃物进行了转移。这个是因为案发现场已经被民警盯梢上了，所以当时就控制住这两名可疑的孕妇，然后民警将两名可疑孕妇传唤到西善派出所，对这个孕妇盗窃案予以立案。在案的这个孕妇呢，是小张，年纪轻轻的，不到30岁，但是呢，他已经被判刑过多次，也有过多次的这个行政处罚的历史。 啊，都是因为盗窃吗？嗯， 对，都是因为盗窃，前科劣迹累累。因为咱们现在的相关法律规定也是说，对于孕妇呢，不适于实际的对其进行关押，可能会对孕妇采取取保候审或者是暂予监外执行的相应的这个处罚措施。 嗯， 所以这个孕妇她是屡次盗窃，又利用她是孕妇的身份屡次被取保候审，曾经一次被判处缓刑。这次呢，我们法院审理也是认定他是构成了盗窃罪，依法应予处罚。但是因为考虑到他前期曾经被判处过缓刑， 嗯， 这次是缓刑考验期间内犯罪，所以要把他前期被判处的缓刑撤销。前次被判处的这个有期徒刑和这次对他判处的这个徒刑刑罚一并执行，最后对他的决定执行的刑罚是有期徒刑1年10个月，也是对他进行了暂予监外执行。因为这个哺乳期呢也是不适于收押的， 嗯， 如果说这个被告人呢，他这个小张在哺乳期满之后，如果符合关押条件以后，嗯，再将这被告人收监服刑。 那如果说暂予监外执行的话，这还计算刑期吗？ 计算刑期， 计算刑期是吧？ 对。 那也就是说，他如果这个怀孕了，十月怀胎之后生了孩子了，哺乳期也结束了，那刑期也差不多了呀。 对对对，如果说是刑期还没有执行完毕的话， 嗯， 会符合关押条件将被告人收监服刑。如果是这个刑期，哺乳期过后刑期已经执行届满了， 嗯， 那就相当于他这个刑罚已经执行完毕了。 哦，那这样的话岂不是又用了一种他们的手段逃避了这样一种法律的制裁吗？ 这个孕妇呢，我觉得她是利用自己的这个能怀孕，并且有的孕妇是所谓的加引号的恶意怀孕，她怀孕接着又流产，接着再怀孕，利用她怀孕期间就能够对她进行取保候审等相应的这种非监禁的、非实际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措施，这种也是利用一种自残的方式，妄图逃避法律的处罚。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如果说是能够对其进行处罚，比如说这一次就撤销了她的缓刑，对她判处实际的有期徒刑，但是呢，也是考虑她这个孕妇身份，只能对她进行暂予监外执行这样一种刑罚处罚方式。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刚才您讲的两起案件呢，都是两类特殊的人群哈，一类是孕妇，还有一类是这个具有这种高度传染性的这个疾病的病毒的携带者。那还有什么别的案子呢？您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嗯，这个案子呢，这个被告人啊，也是年纪轻轻小娃儿，他为了逃避处罚，竟然用一种自残的方式，就是吞食钢钉。 钢钉啊？ 对， 真的是钢钉是吗？ 对，真的是钢钉。 哎呦， 他这个。经过我们对开庭前对他进行询问，他自己说吞食钢钉的原因呢， 嗯， 是因为他们这些犯罪分子在偷盗过程中有过一些交流，他听别的这个人说过，说如果是身体里存有这些异物，看守所就不会对他进行关押，不会收监执行，哦，所以他在案发前就把一个钢钉是拿这个塑料袋或者是一些包裹物包裹， 嗯， 直接吞食到这个胃部。 嗯， 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胃酸啊，实际上是能够把钢钉逐渐的 腐蚀掉的，所以这个钢钉这种金属物质在体内存在是对自己人身健康的一种重大的危险。 这是个什么案子呢？ 这个小王呢，就是在北京西站这儿， 嗯， 他因为自己认为吞食了钢钉，所以作案公安是不会抓他的， 哦， 于是也是多次作案，这次呢就是趁着一个被害女旅客安检不备的时候，把这个旅客背包里的一个手机偷了，也是被民警当场抓了现行。这个 他那时候钢钉已经吞了是吗？ 对，在案发前就已经吞了。 然后吞了之后呢，这被民警抓了现行以后呢， 这个案子呢，因为他吞食了钢钉，他误以为说吞食钢钉看守所就不会关押他， 嗯， 因为啊咱们现在有关犯罪嫌疑人羁押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这个羁押场所拒绝收押的具体的情形，可能有的看守所呢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隐患的被告人， 嗯， 如果收押了以后存在着这个人身方面的健康隐患，假如说这个被告人在看守所出现了人身危险，看守所一定要承担相应的这种责任，所以呢监管场所可能会以身体不符合关押条件为由拒绝收押，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漏洞吧，所以一些犯罪分子就会故意的吞食异物。然后这个犯罪分子虽然他吞食了异物，他铤而走险，利用自己的自残，利用自己的身体去想妄图逃避的法律的相关的处罚，但事实上我们对这个案子呢，既然公安抓了，我们就要法律相应的做出相应的判决，依据相关的法条和相关的量刑规范化，对他判处了有期徒刑8个月， 哦， 罚金1000元。 那钢钉怎么办啊？ 这个钢钉呢，我们在听后呢，也是对他进行了听后的释法教育， 嗯， 建议他取出钢钉， 嗯。 但这小王啊，他还挺认死理儿，他不愿意取出来。他说这个钢钉他不取出，拒绝取出。 嗯， 那这个就等着小王去监狱服刑的时候，在监狱动员，再进一步做思想工作。 案件在审理过程当中，其实那钢钉一直在肚子里待着。 对，一直在肚子里。我们这个审理过程中也怕出现危险， 啊， 所以， 啊， 被告人都是我们去看守所进行开庭审理以及宣判。 哎，这个钢钉在肚子里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危险吗？ 如果是被胃酸腐蚀，可能就会扎破自己的器官，更严重的就会出现生命危险。恰恰类似的是，我们最近还有另外一起被告人也是恶意吞食了金属异物。 哦， 他这个被告人吞食了金属异物就没那么所谓的走运。 哦，这是他吞了个什么呀？ 他吞了一个羊肉串，羊肉串那个肉签儿。 啊？ 嗯。 那可比钢钉大多了， 是它也是套着一些包裹物，直接吞食进肠胃中， 但是那一个签儿那么长呢，它真的就直接吞下去了。 对，它自述是直接吞进去的。 哦，天哪，它也是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就把它吞了吗？ 对对对，他们这些被告人事先可能互相有过一些所谓的犯罪分子之间的盗窃手段交流，认为吞食了这些金属异物就不会对其进行处罚， 嗯， 所以导致很多被告人都妄图吞食异物逃避刑罚的处罚， 嗯。 我们在实际审理类似的吞食异物的案子中，还有吞食钥匙的、打火机的，这起案子，这类似的案子大概有10余起。 哦，天哪， 嗯， 居然这么五花八门的东西都会被他们吞进去。 对对，嗯，有的其实已经发生了相应的生命危险。 哦，是吗？ 对，比如说刚才举例那个吞食羊肉串的钢签的，现在看守所反馈可能对生命有暂时觉得这个有暂时的生命危险。 他也是盗窃吗？ 对，这类犯罪分子我们所审理的均是盗窃。 但是像这种情况，比如说他有生命危险或者暂时这个需要进行住院治疗，他该走的这个法律程序，比如说开庭啊、宣判啊，是怎么进行呢？这些程序？ 开庭我们都是去看守所，因为在事先呢就知道他有这个吞食异物的被告人存在着这个风险隐患， 嗯， 所以我们会在之前跟公安和检察机关去沟通好开庭的预案，在宣判之后他会去监狱服刑，在监狱服刑阶段呢也会随时反馈他的身体状况，以及及时动员他做出这个相应的手术，把体内的异物及时取出，以防再次发生二次风险，而且要对这个被告人进行释法教育，不是说吞食了异物就能够对他逃避，不进行刑事处罚，这种吞食异物逃避刑法处罚的方法一点都不管用。 但是呢还有人愿意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逃避处罚，像您说的什么还有吞什么钥匙的、打火机的，哎，这多危险， 是 吧？ 是 是 是， 真的是，比如打火机那塑料打火机的壳啊，被胃酸腐蚀了以后，那里面的液体流出来啊，我觉得很难想象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多么大的这样的伤害， 是 啊，所以轻易还是不要这样去做哈。 是， 这也是一类案件，吞食异物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还有什么样的案子呢？ 这个也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在火车上呢，在一些监控盲区更要提高警惕。基本案情是这样的，在福州开往北京的一个列车上，在两节列车的这个连接处发生了一起盗窃事件。这天呢，当班的乘警列车员接到报案，说这个车厢连接处有旅客发生争执。接报以后，乘警就赶到了案发现场，看到了一个李先生，抓住了这个被告人，咱们就叫被告人叫小宁。经过询问和现场调查，了解到趁李先生熟睡的时候，把李先生戴在脖子上的一个大金项链当场盗窃，被同行人发现，并且一起与李先生将这个小宁给抓住了。乘警将小宁控制住，并且带到餐车进一步审查。公安机关呢，对这个案子就开始立案侦查。 那这个金项链在他身上发现了吗？ 对，金项链是这个被告人偷了金项链之后，马上就扔到了地上。这个案子主要是想提醒大家，因为咱们在这个列车上啊，在火车连接处，这是一个监控盲区，所以呢，这个案子的认定是一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因为这个案件认定呢，只有案发现场这李先生的家属能够作为证人认定这个小宁偷了李先生的金项链，因为没有监控录像，所以我们就直接依据了现场的证人证言来认定了李先生这个项链被小宁给偷了。这个案子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转化型抢劫的认定。 什么意思？ 这个转化型抢劫就是小宁被现场的证人李先生的，就是李先生的家属发现之后呢，他还用这个拳头要打这个李先生，说不能报警，不能反抗，否则要打死李先生，用这种暴力语言暴力进行威胁。这个他一开始的目的是进行盗窃，但是呢，他这种语言暴力能不能定义为抢劫，是否能由盗窃转化为抢劫，这个就是所谓的转化型抢劫。我们经过审理认定，他这个转化抢劫的暴力程度应该跟抢劫罪这个暴力程度相当。就是对针对被害人实施的，而且能够足以压制被害人的反抗。这个小宁他当时虽然是举了拳头并且用这个语言暴力，但事实上并没有达到这个转化型抢劫中的这种暴力程度，所以这个案子的认定仍然是盗窃。 还是盗窃。 对，还是盗窃。 但是那个金项链价值不菲吧。 对，这个金项链经过鉴定价值是10000元。 那么他的这个刑期还是要按照这个盗窃的标准来量刑。 对，按照盗窃标准量刑。 所以说在这个车辆的一些连接处啊，这样比较隐蔽的地方，大家对自己的财物的看管一定要注意。你继续跟大家说。 下面呢给大家介绍这个案子，被告人是个聋哑人，被告人是个老杨，他呀就是一个聋哑人，他在车站附近和老李还有老徐三个人在车站附近是常年的惯头，他们经常有一个模式化的犯罪，就是老李提出想要偷谁，寻找这个被害人，这个老杨呢就去被害人附近去实施这个偷的行为，这老杨就是聋哑人，然后还有一个老徐就在这被害人周围晃悠，所谓的打掩护。2016年这一天呢，老李、老杨和老徐他们就一起在南站附近实施了盗窃行为。 他们当时看中了一个什么人呢？ 有一个被害人高女士。这高女士呢也是坐车可能旅途劳累。在这个售票通道那儿在那儿坐着放松了警惕。 睡着了。 半睡着的状态。 半睡着状态。 当时呢老李还有老徐呢在一起遮挡啊掩护啊。由这个老杨聋哑人就比比划划的就把这个高女士背包里的一个手机给盗走了。他这种作案手段也是偷了手机以后马上就把手机转移给老李了。及时的转移赃物。老杨呢他是虽然是聋哑人，但是他在这个共同犯罪中其实也是起了主要作用，因为他是主要实施盗窃的人，所以也是主犯。虽然他是聋哑人，法条规定是能够是对其从轻处罚，但是又综合全案的这个案情进行考虑，还要是对这个老杨判处盗窃罪，并且进行相应的刑事处罚和罚金型的刑事处罚。 那这个高女士后来又是怎么发现的呢？ 高女士呢其实她当时是不备，因为她 处于这个半昏半醒的状态。这个也是由我们的公安民警通过对这个老杨、老李、老徐他们常年的盯梢，因为他们是多次作案，已经是有案底的人， 所以他们一在这个火车站周边出现，民警就发现，哎呦，这仨人又来了所以呢，这个民警啊就会在这三个人身上多留神。 对对对， 所以啊，这个有时候候车的时候的确容易困哈，有时候真的是就像您说的，他未必能真的睡着，但是往往是处于这种半清醒半不清醒这个状态。其实这个时候啊，别人拿点什么东西还真的未必能够注意到。 像本案中这个高女士，就是民警拿着她被偷的手机找到她说，您是不是丢手机了，她才反应过来说，手机丢了。 您看啊，可见这位高女士还真的是很疲惫哈。 对， 哎，所以在这个候车的时候，真的是这种警惕心哈，还是不能要放松的，是吧？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发生在铁路和铁路周边的一些盗窃的案件还有怎样的情形，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韩冰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也要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20点再会。 将收听的是档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物空间和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刘丽。休假的时候去英国，有一天住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贪恋美景舍不得多睡，一大早就起来穿行于森林和草坡，不时还有肥肥的野兔从身边跳过。爬上一个山坡，一回头，一汪绿水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旷野无人，凉风拂面，我坐在这边山头看风景，一只乌鸦站在另一边山头看风景。总觉得生活在别处，总想着逃离车水马龙纷乱人群，却在远离尘嚣的这一刻发现，原来一直想逃离的地方最温暖。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